Yes, today's our speaker for today's sermon is Reverend Alan Strange. Reverend Alan Strange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urch history at Mid-America Reform Seminary. He's also an associate pastor at New Covenant Orthodox OPC in Illinois. He's currently serving on a number of OPC committees. Before he came to Mid-America, I believe he was a pastor in New Jersey for many, I remember, 12 years. We'll welcome Reverend Strange. Strange 牧师是美国中部的改国神宗学院教会历史的那个教授。 他也是伊利诺伊 New Lenox 新约正统长老教会牧师，他同时也参与许多正统长老教会委员会的事工。Strange 牧师毕业于西敏斯特神学院，在美国中部之前，他是担任纽泽西 Providence 正统长老教会牧师。他今天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 基督作王。 Reverend Strange. What beautiful singing. 非常美妙的诗歌。 It's my joy to greet you this day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我非常荣幸能够在主里面能够与你们问安。And to bring greetings from my seminary. 从我们的神学院带来我们的问安。Our president and all the faculty from Mid-America Reform Seminary greet you. 我们的神学院从院长到我们所有的教授们向你们问安。This is a very encouraging word of the Lord today. 今天我们要读的神的话语是一个非常让人振奋的一段经文。Beloved congregation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主里面的我们的会众们。 Here we read of a frustrated king of Syria. 这边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沮丧的这个亚兰王。 He wanted to destroy Israel. But he couldn't because of Elisha's role. 他想要毁灭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先知以利沙的工作。 Every time he attacked, Elijah anticipated him. 每一次他想要进攻以色列的时候，以利沙就能够知道，确定他要怎么样子进攻。 And we hear of a frustrated king of Israel.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很失望、很沮丧的这个以色列王。 He wanted to destroy the Syrian army when he had it in his own power. 他希望能够用他自己的能力来毁灭亚兰这个国家。 Clearly, the message here is that God reigns and rules, not the king of Syria or Israel. 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是神他自己掌权，不是亚兰这个王，也不是以色列这个王。 Ultimately, our Lord Jesus Christ is king. 最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 And we see that beautifully set forth here. In this text, the rule of King Jesus. 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很清楚的看到，我们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界上作王。 How we need to hear this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在我们这个很艰困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需要听到这样的信息。 Times of war. 战争的时代。 Of natural disasters. 很多天灾。 Economic woes, 那个经济上面的这个不稳定, of the opposition of Satan, 这都是撒旦来攻击我们的方法。 Yes, we need to hear the message of this text. 我们需要听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信息。 Our God, even King Jesus, defeats his and our enemies. 我们的神，他是能够击败我们的敌人的这位王。 And we see that he does this in three ways. 我们从三个地方、三个方面来看，可以看到神他怎么样子工作。 First of all, God shows us our enemies. 第一个，神他告诉我们我们的怎么样向我们显示我们的敌人。 And then God shows us our strength. 神也向我们显示我们的能力。 And then God subdues our foes. 神他也管理我们的这个敌人。 We see first of all that as a part of God's defeating his and our enemies, God shows us our enemy. 首先我们要看到神怎么样子能够击败我们的敌人。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敌人。 Much to the surprise of the king of Aram. 这个对亚兰王来说这是一个很惊讶的事情。 His continual attempts to destroy Israel were thwarted. 他继续不断的要攻击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这个这些尝试被击败了。 Because the prophet Elisha repeatedly told the king of Israel just what he was up to. 因为伊丽莎这个先知他一直不断的告诉以色列这个国王这个亚兰王想要做的事情。 And so when the king of Aram or Syria, same, would send a raiding party down to Israel. 所以这亚兰王或者说叙利亚这个王他告诉他的百姓说我们要将这个军队送到以色列去。 He didn't surprise them, but rather they knew what he was up to. 他并没有让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王这些人民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了。 Because God, through the prophet, had revealed it. 因为神将让先知来显示显显宣讲这件事情。 It was surely as if what the king spoke in his bedroom was known to the king of Israel. 因为在亚兰王他在卧房里面所讲的事情，居然让这个以色列王知道了。 And the king of Syria was upset by this apparent treachery. 这个叙利亚王他觉得非常的愤怒，因为好像有人出卖了他。 He assumed that one of his own was disclosing the royal secrets. 他的假设他自己的人其中一个将他的这个秘密告诉了对方。 Giving his battle plans to the king of Israel. 将他的这个打仗的这个计划告诉了以色列王。 But he wasn't. One of his own men said, "Israel has a prophet." 但是他其他的军队当中一个人告诉他说，以色列这国家有一位先知 ，who serves the true God. 这个他是侍奉这个真神的 ，and reveals the king's secrets to him. 这位侍奉真神的这个先知将国王的秘密告诉了。以色列人。 What a picture here of the battle in which we're engaged. 这个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所在经历的这个战争当中。 We have an enemy. 我们也有敌人。 The devil, the flesh, and the world. 这个魔鬼。 And our enemy attacks us. 我们的敌人也攻击我们。 Were you not fighting the devil, the flesh, and the world this week? 这个过去一个礼拜当中，你是不是也在与在有形体的这个魔鬼征战呢？ Satan wants to stir up discontent in our hearts. 撒旦他要在我们心里面将我们的这些不满足的事情，这心里挑起来。 So we'll not trust in the Lord. So 这样子我们就不会信靠我们的主。 But give way to pride and to anger and to envy and to greed and all sorts of sin. 让我们犯各式各样的罪，像骄傲贪心这些罪。 The devil attacks God's people. 魔鬼是经常在攻击神的百姓的。 But God gives to us those who would preach the word. He gives to us those like Elisha. 但是神也赐给我们教导我们神的话语的这些人，像以利沙这样子的。 Who can preach this word and warn us as Elisha warned the king of Israel? 他可以将神的话指导我们，警告我们，就好像以利沙警告这以色列王一样。 This is why we need to come together and hear the word. 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聚在一起来听神的话语。 So the preacher can say, look out, there's an attack. 哦，所以这个讲道的讲员可以经常的警告我们要小心。 And you can resist the devil and he will flee from you. 你能够拒绝这个魔鬼，他会从你身边逃离。 Our enemy is not our suffering, but our sin. 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受苦，而是我们的罪。 God wants us to draw near to him in all of our suffering. 神要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能够更靠近他。 The enemy wants us to flee away from him in all our suffering. 但是我们的敌人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受苦当中远离神。 And to run into sin. 远离神而去靠近这个罪恶。 Don't run into sin. 不要靠近罪恶。 Run to the Savior. 要靠近我们的救主。 Even our King Jesus.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So we say God shows us our enemy.He helps us to see our enemy, and he shows us our strength. 就不但我们说神告诉我们的敌人是谁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同时要祈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力量。 Our strength is in him, but we must trust him. 我们的力量是在他那里，但是我们必须要信靠他。 We often feel besieged.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被困在里面的。 And we are by the enemy. 我们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被我们的敌人所困住的。 Can't you identify with Elisha's servant when he saw the enemy surrounding Dothan? 你可不可以看到这个你可不可以与这个伊丽莎的这些仆人能够认同呢让他看到这些军队在多丹这个地方围绕这个以色列的国。 He arises to greet a new day as one of the covenant people. 这个以色列王，他有一天早上起来，这个去见到他的百姓。 He goes outside the house, and what does he see? 走出来他的房子，他看到什么呢 ？A great army surrounding the town. 大群军队将这个城围住了。 He says to Elisha, "Alas, my master, what shall we do?" 他对伊丽莎说，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做呢 ？Can you identify with him? 你是不是可以跟这个仆人能够认同呢 ？Do you feel besieged? 你是不是很多时候觉得被困住了呢 ？Perhaps at work. 也许在工作的时候。 Maybe with unbelieving family members. 或者是你在你的家里面有不幸的家人。 There's much to fear in this world. 在这个世上是有很多的恐惧的。 But faith overcomes the world. 但是我们的信心能够胜过这个世界。 Can you identify with Elisha's servant as the challenges of this world look at you? 你是不是可以与以利沙他的仆人能够认同？当你看到这个世上所对你的这个挑战的时候 ，We often look to something else to give us. The comfort, the security, the control that we need. 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去寻找在其他地方来寻找我们所需要的安慰，我们所需要的安全感。 Maybe it's I'll study harder than anybody else. 或者也许是我要比其他人这个更加努力学习。 Maybe it's I'll do a better job than anybody else. 或者是说我在工作的时候要做的比其他人更好。 But these things can't save you. 但是这些事情并没有办法拯救你。 Only Christ can. 只有耶稣基督可以。 Elijah's answer to his servant, his prayer for his servant. 伊丽莎他对他的这个仆人的回答，还有他为他们的祷告。 And the opened eyes of his servant are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在要打开他们的眼睛是这场战争的最主要的中心。 Verse 16 of this passage should be emblazoned on our doorposts. 在第十六节这段经文是应该要把我们把它这个框在门这个镶在门框上面的经文。 Written on our hearts and minds. 要把它将这段经文写在我们的心里面。 Kept ever before us. 这个我们的经常在我们的眼前看着。 These words, "Do not fear, for those who are with us." are more than those who are with them. Verse 16. 16节讲到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This is an article of faith, for it often neither feels nor looks like this is the case. 这个是我们信心的这个宣告。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多情况当中，我们是很需要的。 We often think I'm a Christian alone in this place. 我们很多时候想到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很孤单的。 Surrounded by the armies of this world. 我们是被这个世界上这些军队围住。 But you need to see with the eye of faith that.Those who are with us are more than those who are with them. 但是我们必须要用信心来看，来认识这些与我们同在的，是比与他们同在的要更多。 A mighty unseen angelic host. 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的这个天使的万军的天使。 So that we are always more. 这让我们能够经常所拥有的更多。 When Jesus was arrested in the garden, Peter cut off the ear of the high priest's servant. 在这个科西马尼园的这个耶稣在被囚的那一夜，彼得他将这个兵丁的这个耳朵割下来。 Jesus said, "Put away your sword." 耶稣基督跟他讲说，叫他将把刀收起来。 And heal the fellow's ear. 医治好了这个耳被割下来的耳朵。 And then he said, Peter, do you not think that I could call 12 legions of angels to deliver me? 他跟彼得说，你不认为我可以呼召这个12个军营的这个天使来吗？ I lay down my life. 我将我的生命献上。 No man takes it from me. 但是没有人可以将它拿去。 12 legions of angels, 72,000 angels. 12个军队的这个天使，大概72,000个天使。 You're a pretty impressive group, but I think one angel could take all of you. 我想我们是很这个很不错的一群人，但是我相信一个天使就能够击倒我们所有的人。 72,000 angels? 72,000个天使。 Do you believe that here in this place we're accompanied with a great angelic host? 你相不相信我们在现在的我们是与天使与我们同在的？ And this has an importance that nothing in the world does. 这个对世界这个世上是没有办法提供我们这样子的这样子一个事实。 We tend to be very impressed by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我们对这个世上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有趣。我们对这些事情很有趣，很有兴趣。 Degrees from impressive universities. 从这个很好的大学里面得到的学位。 Great accomplishments. I was thinking of how beautiful the pianist was playing. 非常好的成就。我刚刚正在想到说我们的这个事情的弹得多好。 And I love long long.You're not long, long, but. 我很喜欢这钢琴家郎朗。 But what does it value a man if he gained the whole world and loses soul? 但是对一个人来说，如果他赚得全世界，却失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何用处呢？ These are natural gifts. 这些都是自然的这个才能。 And they are to be developed. 他们应该是被这个建造。 For His glory, 为神的荣耀的缘故。 But we do all that we do, not to be saved, but because He has saved us and we serve Him. 但是我们做我们所该做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想要被神拯救，而是因为他已经拯救了我们。 Elisha prayed, "Lord, open the eyes of my servant that he may see." 这边伊丽莎说这个打开他的眼睛让他能够看见。 So I pray for you. 我也为你祷告。 And you pray for me. 也请你为我祷告。 Open our eyes that we may see what's really important. 开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看到重要的事情。 Eternally important. 在永恒里面重要的事情。 And look what verse 17b says. 这17节这个后面这一段后面这一节说怎么样说的 Then the Lord opened the eyes of the young man, and he saw. And behold, the mountain was full of horses and chariots of fire all around Elisha. 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You might say, but I can't see those. 但是你会说，哦，我没有办法，我看不见这些事情。 God has given us in the new covenant, though, the preaching of the wor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acraments. He's given us prayer and the communion of the saints. 但是神借着在新约里面，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圣礼，借着我们的祷告，还有我们与这个信徒之间的沟通。 You need eyes of faith to see how important this is. 你需要打开你的眼目，看到这些事情是多么的重要。 This is our strength. 这是我们的力量。 Not perfecting our natural skills, we should do that, but that's not our strength. 跟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这个能力没有关系，但是我们需要这个建立这些，但是我们需要信心。 Our strength is in Him and Him alone. 我们的信心是只有在神那里，只有在神唯一的我们有信心的一位。 And that great army that's not us. 这个伟大的军队不是我们自己。 None of you are in that angelic army.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这个天使的这个万军当中。 But it's for you. It's all purposed to help you. 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要帮助我们的缘故。 By that same word preached that shows us Satan and his attack, the enemy, by that same word, we see our true strength. 这个我们的这个敌人这个借着这些话语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真正的力量。 Our strength is in the Lord. 我们的力量是在主里面。 And again, you see, it takes eyes of faith to see this because what we're doing here. 我们再一次看见是借着这个信心的眼睛能够看见我们在这边所做的。 The world sees this of no importance. 这个我们的周围的世界看起来是不重要的。 It's the foolishness of the cross. 是这个在十字架对他们来说是愚拙的。 The university doesn't regard it. 这个我们的周围的学校是不把这个当一回事的。 Though the very idea of the university is based on the Christian faith, no longer does it regard the truth. 有这个大学的本来是按照这个基督教的真理所建立的，在现在已经将这个真理把它变为不重要了。 We're gathered here in the company of an innumerable host. 我们在这里是在这个万军的天使这个同在当中聚集的。 When we worship, that's how we worship. 这个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这样敬拜。 And to God, thi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ashington D.C. 在神的眼中来说，我们在这里敬拜是比这个华府这些事情更重要的。 The world doesn't think so. 这个世界是不这样想的。 Madam Mao sai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Christianity will be wiped out in 20 years. Madam Mao sai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7, that Christianity will be wiped out in 20 years. 江青在这个60年代讲这个基督教在20年当中要被这个销毁。 By God's grace, it's stronger in your beloved homeland, one of the great nations of the earth, than ever. 但是神的恩典这个现在这个基督教在我们的这个国我们自己的故乡比。更加的强壮了。 Mao had an army, but not the army of heaven. 毛主席是有军队，但是不是天上的军队。 Bush and Obama don't have that army. 布希总统跟那个奥巴马总统。 The Europeans don't. 对，他们也没有这样子的军队。 Heaven has a great army. 天堂是有。 On our behalf. 非常伟大的军队在代表我们在世上。 If you say, well, that's a nice little religious idea. 如果你说这是听起来不错的一个宗教上的这个一个只是一个理想而已。 That's just unbelief. 这个就是不信。 You must believe. 你必须要相信。 So we see that God shows us our enemy. He shows us our strength. 我们看到了神，他告诉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力量。 And he subdues our foes. 他也同时他管理他这个控制我们的敌人。 Here we see in verse 18 that he strikes the enemy with blindness. 因为我们这十八节看到了他将他的敌人他将他的敌人这个眼目昏迷。 He gives the servant of God eyes to see, and the enemy is struck with blindness. 他给神的仆人有开他的眼目能够看见，他给神的仆人的使他们的眼目昏迷。 Sin is irrational, and the enemy always is in the grasp of irrationality, the grip of irrationality. 我们的罪恶是不合情理的，但是我们的我们的敌人经常是用了这样不合情理的这些事情来抓住我们。 Notice this with the king of Syria. 我们看到这个叙利亚这个王。 He sends his army to get a man who always knows when you're coming to get him. 他将他的军队去，他将他的他送人去把这个伊丽莎也想要捉住伊丽莎。这个伊丽莎是经常随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人的。 Not very smart. 不是很有智慧的人。 But the enemy, in one ultimate sense, is not very smart. 但是我们的敌人在最终看起来的话，也是不是这么样有智慧的。 Satan keeps raging against God, though he is defeated. 撒旦他不断的与神宣战，但是他永远都被击败。 When Jesus walked this earth, Satan threw everything he had at him.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这个撒旦将所有的东西放在他的面前。 And thought when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that he had won. Satan thought he had won when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他以为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撒旦他自己就赢得了整个世界。 But in Jesus' death, we see the death of death. 但是当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死亡的死亡。 So that his death is not a defeat, but is the greatest victory ever. 所以耶稣基督的受死不是被击败了，而是真正的在十字架上得了胜利。 But Satan keeps fighting nonetheless. He's a fool continuing to carry out a fool's errand. 但是撒旦他继续不断的做他做的事情，他是愚蠢人当中的愚蠢的人。 What else can a fool do? 愚蠢的人会做什么事情呢？ He could become wise by coming to God and trusting Christ. 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信靠神。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But the devil will never do that. 但是我们的撒旦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But you can. 但是你可以。 And should. 而且是确定的。 God leads the enemies right into our hands. 神将我们的敌人带到我们的手上。 What a surprise, both for the King of Aram and the King of Israel. 对亚兰王还有对以色列王，这是多么的惊讶的事情。 For the Arameans to have their eyes opened, their perception restor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y're in Samaria. What a surprise! 当这些亚兰人他们在这个视力这个恢复以后，发现他们是已经在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城里面，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惊讶的事情。 And the king of Israel wants to kill them naturally. 这个以色列王很自然的想要把他们将他们杀了。 But these are prisoners of war. 这些是这个战争的这个战俘。 This isn't the conquest of the land. 这不是来这个占领这个土地的这件事情。 And so God tells them through the prophet Elisha, spare. 但是所以神借着以利沙的话语告诉这些告诉以色列王说不要打不要不要不可以击杀他们。 What a picture of the gospel going to the nations. 就是这对我们来说这看到一个福音传到 其他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You see, our Lord said, "To him that has ears to hear, let him hear." John the Baptist is Elijah.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讲的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因为施洗约翰就是这个以利沙的所做的工作是以利沙所做的工作。 And when John's disciples asked Jesus, "Are you the one, or do we look for another?" 当施洗约翰的门徒问耶稣的时候，问耶稣说，你就是那一位吗？还是我们必须要再期待另外一位呢？ Jesus answers them by telling them that he does the works of Elisha. So he is the one who follows John the Baptist. He is the one upon whom the double portion of the Spirit is. 所以但是耶稣回答他们说，这个施洗约翰所做的是以利沙所做的工作，耶稣基督要的跟随的是以利沙所做的工作。 So Elisha is one of the greatest types of Christ. 所以以利沙是在这个在耶稣基督的很这个一个预表。 And as Jesus came, not to condemn but to save. 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不是要为了定罪，而是要为了拯救。 So Elisha told the king of Israel, "Don't kill them." 这边我们也看到这个同样的以利沙告诉以色列王说，不要击杀他们。 And he spread a feast before them. 在他们面前摆设了饮食。 And those who were their enemies, 他们的敌人们 continued no longer to raid them and attack them. 他们不再侵犯以色列 国。Verse 23, 在23节的地方不再侵犯以色列国了。 They were destroyed as enemies and remade as friends. 他们是被以敌人的身份被击败，但是他们成为了朋友，这以色列的朋友。 That happened to me many years ago. 在这件事这样同样类似的事情很多年前发生在我身上。 I was God's enemy. 我是神的敌人。 And he destroyed me as his enemy and made me his friend. 他将我以神的敌人的身份被击败。 Thanks be to God. 将我变成他的朋友。谢谢，感谢神。 He can do that for you if you don't know him. 如果你还不认识他，他也可以在你身上做同样的事情。 You need to be his friend. 你需要成为他的朋友。 He calls you to himself. 他呼召你成为他的朋友。 Saying, "Come unto me, all ye that labor and are heavy laden, and I'll give you rest." 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面前来，我能够给你安息。 He still does that today. 今天他还是照做同样的事情。 He can subdue all of our heart to him. If you know him, he can subdue all of your sin to him. 如果我们信任他，他可以管理我们的心，他也可以控制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犯罪。 He can change the heart of that difficult brother-in-law. 他可以这个改变这个我们这些不理和很不合理的这些亲戚们。 He can change the heart of that coworker who is troubling you so. 他也可以将你的这些找你麻烦的这些同事们的心改变过来。 He can help you more and more die to sin and live to righteousness. 他也可以经常的帮助你能够在罪中死，在义中活着。 As you become more aware of the devices of Satan, 如果你继续不断的能够更加的理解撒旦的伎俩 ，and of the attack of the world, 这个在世上所对你的这攻击。 And maybe above all, the treachery of our own hearts, 或者是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不洁净的事情。 He subdues all his and our enemies. 他管理我们的他自己的百姓，也管理他我们的敌人的这些心理。 Let us come to live more and more in the light of the reality. 我们在这个从真实的这个现实告诉我们，我们带领希望帮助我们能够尽量的看到现实，然后活在这个尽量认识我们的现实。 That King Jesus reigns. 在耶稣基督他掌权。 And he invites us into the joy of that life. 他邀请我们能够进入这个 这个喜乐里面。 In him who is our champion. 在他里面，他帮为我们的他保护我们。 Amen. Amen. Let's pray. 我们一起祷告。 Father in heaven. 天父。 Though these words be poor and few, 我们的话语是没有能力，也是稀少的。 Take them home to every heart. 将这些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That everyone here,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人 might know and love and serve the Lord Jesus Christ. 我们能够认识你，爱你，来侍奉你。 Who has loved and given himself for them? 因为他耶稣基督已经爱我们，也服侍了我们。 And who is our great King? 他是我们的王。 In His name, 靠耶稣的名。 Amen. Amen.